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请到的嘉宾的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俗话说，养好颈动脉是防止老年人发生脑梗、脑萎缩和脑血管性的痴呆的一个关键。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 嗯，赵老师，您首先提到的一个是养好颈动脉哈，然后后面呢，您又说了这个颈动脉，和脑梗、脑萎缩，还有一个就是脑血管性痴呆。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哎，那么我们人给大脑供血的呢是4根大的动脉啊，有2根动脉呢叫椎动脉，哎，这个椎动脉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颈椎在里面啊，是给我们大脑供血的，还有2根动脉呢，就是我们脖子的两侧的这个颈动脉啊，我们用手呢，来在这个脖子的两侧呢摸一下，就能摸到这个颈动脉的跳动。那么我们脖子两侧的这个颈动脉呢，给我们大脑呢供应了1/3的血液。有1/3的血液呢是通过椎动脉供应的，那么1/3的血液呢是这个颈动脉供应的，而且呢很有意思啊，这个颈动脉供应的血液呢主要都集中在我们的面部，比如说我们眼睛能不能看到东西呀，我们的这个鼻子能不能闻到啊，耳朵能不能听到啊，这些呢都是由颈动脉给我们的供应血液的那一部分脑细胞呢来掌控的。所以说这个颈动脉里面一旦有了斑块，这个时候呢我们人呢就会有一部分脑细胞发生缺血缺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问题就来了，我们听众朋友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会有语言的障碍啊，行动的障碍呀，同时呢会有一些偏瘫呀，甚至是全瘫呀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就来了。还有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会有这个血管性的痴呆，也就是说刚开始呢是记忆力障碍了，记不清事儿了，那么到后来呢这个情绪也出现障碍，再后来呢就是发生了这个痴呆了啊，发生痴呆了呢就很麻烦，这个东西呢记不清路了，认不清家里的人了，到最后呢就瘫痪在床上了，就是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给我们自己的生活和这个家里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和负担吧。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旦自己发生了这种老年痴呆了，那这个时候呢可想而知啊，我们这个生活呢质量呢是非常低下的。所以说呢我们养好我们的这个颈动脉，是防止我们发生脑梗、脑萎缩和血管性痴呆的一个关键。 而且很多的脑血管疾病呢都跟颈动脉有问题有直接的关联啊。 对。 而且这个颈动脉有问题呢，像国外比如说他会采取一些手术的办法哈，有些医生呢做这方面的手术呢还是 比较轻车熟路的。 嗯、 但是国内呢，好像能够做颈动脉手术的医生的必定还是少数啊，所以咱们还是要靠养和保守的方法来保护好您的颈动脉。 对，哎，赵老师，您说的这个叫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哈，哎，当然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也是一个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的办法。 嗯， 但是可能收音机前的大多数听众朋友都不愿意通过手术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更希望我能有一种副作用小的，尤其是希望能有一种通过中医中药的这种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颈动脉的问题哈。 嗯， 而且现在啊，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呢，通过这个体检的颈动脉 B 超哈， 嗯， 哎，都能知道我们有颈动脉的斑块了。 对， 哎，但是知道有颈动脉的斑块了，也知道，我往后发展就会有脑梗啊，甚至是这个脑萎缩呀，或者是老年痴呆呀，也明白，但是就是不知道我们这个颈动脉如何来养， 嗯， 哎，如何来把这个斑块消融掉、降解掉哈， 嗯， 哎，那么周老师，您在前面给听众朋友讲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故事哈，就是我们宋代的一个名医，哎，叫雅祥， 对， 哎，那么雅祥呢，他有两部著作哈，一部著作呢，叫做 《血瘀伤论》， 对，《血瘀伤论》，还有一部著作呢叫《百草集》， 对， 哎，那么这两部著作呢，哎，它是就是在我们古墓挖掘的时候啊，才出土，就是挖掘出来的，哎，那么在这个雅祥的这著作里面，尤其是这个《血瘀伤论》的这个著作里面呢，就收集到了雅祥的这个醒脑汤的这个方剂。那么这个醒脑汤的方剂呢，它的主要呢是三七和杜仲。哎，听众朋友都知道，三七呢它有这个醒血的作用，有化瘀的这个作用哈。同时呢，再配以杜仲为主要啊，另外呢还有丹参、葛根、生地黄、昆布，总共呢是由六味药材组成。那这呢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配方，君臣佐使相辅相成，哎，争一分则多余，减一分则逊色。那么这个雅祥的醒脑汤组方哈，这个组啊，赵老师，我们是祖国的祖，哎，祖宗的祖啊，不是组合的组了啊。那么这个历史悠久的这个古老的方剂啊，它看似简单，实则呢是蕴藏着非常奥妙的玄机。哎，中医里呢有一句话叫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活血第一。所以呢这个雅祥的这个千年古方醒脑汤呢，它的君药呢是三七，三七呢是活血化瘀的上上品，它呢可以净化血液，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另外一味君药呢是杜仲，那么这个杜仲呢也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味名贵滋补药材。哎，《本草纲目》里呢就记载了这个杜仲呢有这个补肝肾、强筋骨的作用，同时呢它可以增加血液循环的动力。哎，那么我们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听众朋友，那这些听众朋友呢肯定是脑供血不足的，所以呢在这个雅祥的这个醒脑汤的这个组方里面，以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药，就可以疏通我们的血管，同时呢可以增加我们血液循环的力量，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可以使我们大脑供血供氧不足的这个情况呢得以改善。所以呢听众朋友呢用了这个组方以后呢，哎，就会觉着我的这个记忆力啊比以前好了，哎，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减轻了，尤其是头晕的这个症状啊，赵老师，很多听众朋友用了这个雅祥的这个古方醒脑汤以后呢，就是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头晕的症状减轻了。哎，那么我们这个方剂里呢，还有其他的几味药啊。您像这个丹参呢，它就具有活血化瘀的这样的作用，它可以呢滋养血管，同时呢可以抗血液凝 剂。哎，那么我们有颈动脉斑块呢，这个时候呢，它呢也是血液处于一个高凝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血栓更容易形成。所以这个组方里面的这个丹参呢，有着很好的抗血凝、防止血栓形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这个方剂里面呢还有葛根。听众朋友都知道，葛根呢有这种降压、降脂、降糖的这个作用哈。哎，那么这个组方里的葛根呢，很多听众朋友是有颈动脉斑块，同时又有高血压的，哎，而且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同时又有高血脂症，又有糖尿病，所以这个组方里面有的这个葛根呢，也可以起到降三高的这样的作用。反正总体来讲啊，就是雅翔的这个千年的古方，这里面的这六味中药的完美配伍，是从养护我们血管的这个角度进行一个根本的调理的。所以说，收音机前有颈动脉斑块的听众朋友，要养护我们的颈动脉的听众朋友，哎，用这个雅翔的千年古方来进行养护呢，作用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那刚才也提到了雅翔呢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哈，他著有《血瘀伤论》和《百草集》这样的医学论著，应该说呢在医学史上啊贡献是非常大的。 嗯， 当然了，现在呢医学发展的也非常的快哈，很多的雅翔的老处方也在制成一些药剂，在被医学工作者呢不断的采纳，当然也在不断的研发当中。但我想呢，刚才您提到就是雅翔的那个心脑汤哈，它肯定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三七杜仲地黄、昆布、葛根还有丹参的一个简单的组合，因为这个中药它是分君臣佐使的，所以有些朋友说了，那我一记住这几味中药，我到中医药店去买回来自己来煎药喝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其实这个煎药喝呀，不是说不能起到作用哈，但是这个药里面呢，它的这个杂质是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六味中药里面的有效成分都提取出来，对吧？那么提取出来以后，用这个有效的成分来干预我们这个颈动脉里面的斑块，干预我们的颈动脉硬化，这个呢作用就能增强很多。哎，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还不仅仅是把这六味中药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那么我们是把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以后呢，进行一个就是高渗的一个凝剂。哎，那么用高渗凝剂的这个技术呢，哎，把它合成了一个植物凝剂素。哎，实际是这个植物的凝剂素，哎，对这个斑块，对这个动脉硬化起着一个作用。哎，所以说呢，我们用到的是它里面有效成分的一个凝剂成的一个植物元素来对这个动脉硬化斑块起作用的。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对于它原有的处方的一种研究和发展哈。 对。 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说自己有脑血管疾病啊，有颈动脉硬化等等这样的一些病症出现，想用这个醒脑汤加以改善的话，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具体的问一下这个方子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互相进行一下交流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4月11号我们将举办的这个醒脑汤组方的一个说明会啊，告诉大家他这个醒脑汤如何呢来预防高血压以及并发症和其他一些病症啊。另外呢，我们也就动脉硬化免费检测以及呢为大家进行啊高血压风险评估等等哈，有这方面的内容。当然这次活动呢，我们是场地有限，名额有限，只限30人参加，所以如果您想参加的话，赶快八点半之后来进行报名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可以说是先到先得啊。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 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对于颈动脉斑块啊，有些人可能到医院去经过照 B 超啊等等的哈，知道自己是有这个病发生了或者堵塞多少。那有些人呢可能没有到医院去检查，他也不知道自己颈动脉呢是健康还是怎么样哈。那有没有说征兆，或者说我自己能够用什么办法了解到自己的颈动脉是否健康？ 这个呢首先呢是从症状上来分析哈。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人呢经常有头晕的这个症状，或者是有头疼的这个症状，或者呢是有这个夜间睡眠质量不好的这个症状，总是失眠睡不好觉，然后白天呢又觉着昏昏沉沉的啊，觉得这个头脑不清楚，那这个呢很有可能是我们颈动脉发生硬化了，或者是有斑块了，或者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堵塞了啊，这个时候呢都预示着是我们的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呢我们有这些症状呢我们就应该进行一个检测。赵老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颈动脉的 B 超哈，其实这也是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检查，听众朋友做一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是不是有这个颈动脉硬化的这种情况了。如果听众朋友还想进一步的检查我们有没有这个颈动脉硬化呢，还可以做一个血管的 CTA 啊，也就是血管的这个造影，这个呢也能很准确的发现我们是不是颈动脉有硬化有斑块这个问题。还有呢像我们给听众朋友做的这个假臂微循环呀，或者是断层扫描呀等等，这种的评估呢都可以判断出来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动脉硬化，有没有颈动脉硬化。那如果判断出来以后我们及早的来进行干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效果呢就会非常好。 那么我就遇到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呢就是这个有颈动脉斑块，最后呢就形成脑梗了，后来呢就瘫痪在床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他用到这个雅翔的这个千年古方醒脑汤啊，同时呢教会了他这个床上的八段锦来进行一个锻炼，同时呢还给他制定了一个这个食谱，又给他进行了一个心理的疏导。那么他呢用这个雅翔的这个主方醒脑汤三个月以后呢，就感觉到整个人呢轻松了许多啊，没有头疼头晕这样的症状了，肢体呢也开始灵活了，活动了。那他是去年入冬的时候啊有的这么一个情况进行咨询的。那到现在呢是半年多的时间啊，现在呢这个胳膊腿呢可以活动了，也可以呢就是说坐起来了啊，可以在床上坐起来了。所以家里人呢也非常的感激啊，感激我们给到了他一个综合的调理方案，尤其是感激这个千年古方醒脑汤啊，尤其是感激他我们不仅仅是用到了这个古方，同时呢是把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那么这个应用起来呢效果呢就更好了。 其实说到您懂颈动脉是否健康啊，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那如果您到医院去检查啊，做什么 B 超啊，什么这个造影啊等等，当然固然好，当然现在呢去到医院看也是挺麻烦的事儿哈。所以呢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就是动脉硬化的这个检测哈，帮着您来进行检测，就是运用的血管断层扫描这种方式帮助你来进行检测。如果您想检测的话，我们现在呢只限前30名，您赶快来报名啊，我们来帮助您。另外呢也让您感受呢这个醒脑汤啊它的这个效果，当然也需要报名来参加。所以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赶快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4月11号啊，我们也将举办的就是这个所谓的醒脑汤组方的一个说明会。当然这个场地有限，名额也非常有限，只限30人参加。所以呢如果您想参加的话，赶快8点半之后来报名参加，我们是先到先得啊。好，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的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归肝经、胃经，有止血、散瘀、定痛的功能，豆仲归肝经、